朝鲜中央通讯社11号发表了备忘录，美国的对朝国家级恐怖活动将遭到史无前例的大惨败，并载入史册。备忘录指出，美国针对我国的全方位国家级恐怖活动达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地步。特朗普政府把最大的施压和参与定为对朝政策，胆敢声称要消除一个驻全国家的首脑部和颠覆制度，并加大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施压力度，还公然策划进行国家级恐怖活动。美国竟然企图触犯我们生命和命运的最高尊严，这一严重的国家级恐怖活动让我国全体军民踊跃奋起投入正义的反恐打击圣战，以彻底炸毁恐怖的大本营美国，致使它再也不可能生存。备忘录明确地指出了招致我国全体军民无情的反恐应对的美国对朝恐怖活动罪行和我国针对当前事态的自卫选择的正当性。备忘录指出，旨在捍卫主权的我国全体军民坚如磐石的统一与团结，以及依靠最新科技来开发的尖端攻击手段和有所准备的力量，保证我们在反恐打击战中取得胜利。备忘录强调，敌对势力的反朝阴谋活动和对朝国家级恐怖活动的总的方向是通过造成巨变事态来实现制度统一。对于这一严重事态，我们绝不会袖手旁观，并将不断增强自卫的战争遏制力。